歌颂因你美丽娑罗河，你是一条不平凡的河，中心之红美丽娑罗河，河畔重游兴奋又快乐，你的水源是来自娑罗，那波重重千山滚滚东流， 那波重重千山滚滚东